只想和他在一起，这颗心没畏惧还坚定，水满青山也要在一起，就算法海你要否定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，想牵手想拥抱不分离，天打雷劈也要在一起。 清晨山下就你，在断桥边的西湖一起避雨，制造每个邂逅的缘分累积，终于可以牵你的手保护你，有你的江南就格外的清新，想着你我的嘴角都会扬起，清晨的轮廓沾满我的憧憬，天空都变透明，听到你的紧扣允许， 就算法海你要否定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，想牵手想拥抱不分离，天打雷劈也要在一起。 快到碗里来， 你才到碗里去，你就不能找一个大点的碗吗？ 有你的江南就格外的清新，想着你我的嘴角都会扬起，清晨的轮廓沾满我的憧憬，天空都变透明，听到你的轻口允许， 法海法海我不爱你，我只想和他在一起，这颗心没畏惧还坚定，水满青山也要在一起，就算法海你要否定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，想牵手想拥抱不分离，天打雷劈也要在一起。 法海法海我不爱你，我只想和他在一起，这颗心没畏惧太坚定，水满青山也要在一起。 法海法海我不爱你，我只想和他在一起，这颗心没畏惧太坚定，水满青山也要在一起，就算法海你要否定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，想牵手想拥抱不分离，天打雷劈也要在一起。